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昨天，也就是10月5号，在上海开幕。那博览会上有哪些亮点呢？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博览会的几个大厅。那么首先我们关注的呢是第一个大厅哈，一号大厅 Number One Hall。一号大厅它的面积啊有30000平方米，来自80多个国家的450多家企业展示新兴的技术、创意设计、文化教育、旅游、物流服务、综合服务。所以说一号大厅呢这个面积呢有30000平方米哈，非常大，然后呢450多家企业哈来进行参展。那么看一下英文的翻译 This zone， 哎，那么看一下它的这个区域呢 This zone features。那么首先看一下这个动词 feature， 表示展示的意思。那么这个词啊，我们原来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它作为名词呢表示一个东西的特色特点啊，比如说什么它的 feature 有哪些啊，有哪些亮点，有哪些特色。那么如果作为动词来讲， feature 表示呢展示，那么用一个简单的词来替换的话呢，我们可以用 show， 或者呢用 indicate，或者说exhibit 等等哈，都表示展示了。同时我们看一下后面的一个面积30000平方米 30,000 square meters， 这个平方啊我们用的是 square meter， 因为如果说 meter 它是一个线的概念哈，是一个长线的概念，那么如果指它的长和宽是一个面积的概念的话呢，我们需要在前面加上这个 square， 表示它的一个平方，平方米哈 square meters。 And more than 450 companies from more than 80 countries to show，后面出现了新兴的技术，这里面呢有两个词哈，我们也都学过，那么合到一起呢大家未必了解。新兴的技术呢叫 emerging technology， emerging emerge 我们讲过表示出现，比如说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呢 the sun emerged from behind the cloud， 表示太阳呢从云彩的后面呢钻了出来啊，用这个词 emerge， 后面加上 technology 合到一起呢 emerging technology， 它不是表示一个东西呢在我们眼前能够看到的，而是一个抽象的新兴的意思，用 emerging 后面加上 technology 合到一起呢新兴技术哈，同学们记下来 emerging technology。 然后呢创意设计 creative design， creative design 这两个词没有难度。然后文化教育 culture and education， 旅游 tourism，物流服务啊，这个词呢同学们如果留意的话，在街上会看到很多的物流的车会有这个词 logistics， logistics 它的拼写呢是 L-O-G-I-S-T-I-C-S logistics， 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词跟这个 logic， 我们说这个逻辑啊弄混了哈。很多同学们看这个词 logistic，逻辑公司哈，这个跟逻辑没有任何的关系，它表示一个物流哈 logistics， service and comprehensive service 啊，以及呢综合的服务。那么来自物流、航空、金融等行业的10家500强企业将在该地区呢设这个展位。好，看一下10 Fortune 500 companies 十家哈，后面呢有一个叫 Fortune 哈，财富哈，所选出来的500强企业。那么这个财富呢是世界上非常知名的哈一个，原来是一个杂志哈，它呢往往呢每年会呢评出哈这个世界的前500强企业。它的这个名字叫 Fortune 哈，它表示这个财富哈，有钱的意思。500 companies from industry that include包括了以下的，看一下物流，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词，同学们回忆一下物流这个词，logistics， 接下来是航空啊，大家坐飞机的时候呢，会经常的看到这个词，航空 aviation， 然后金融 finance， 我们都学过 will have。后面展位哈，这个展位呢，我们看看是用哪个词哈，它表示一个小的一个隔断哈，小的一个空间，用这个词 booth， booth。后面呢这个音哈 ,th 啊，需要我们的这个舌头呢放到这个上下齿之间哈 ,booth in the area。那么这个 booth 就表示一个展位，这个词啊往往是指我们说比较小的这么一个空间，比如说telephone booth， 那么以前呢在这个街上有很多的公共电话亭，那么这个亭呢会用这个词 booth， 同学们也可以想一想，那么这个 booth 它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小的空间。同时呢在这个很多的展会上呢，很多的公司会有呢自己的一个展位，英文呢也用这个词 booth 来进行翻译。好，那么聊完了一号大厅，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二号大厅 ,number two 号。那么它是一个呢 ,auto zone, 是一个呢关于机动车的这么一个区域哈。3万平方米的二号厅哈，它的这个面积跟一号厅差不多，也有3万平方米的二号厅，吸引了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72家汽车相关的企业，将展示他们的新车和尖端的技术。The 30,000 square meter zone attracted 吸引 72 companies relating to automobile industry 汽车 automobile industry from 17 countries and the region that will display their new cars 和尖端技术。上一段我们讲的呢是一些新兴的行业，叫 emerging technology emerge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又学一个词组，叫做尖端的科技，尖端叫做 cutting edge。前面这个词大家都会 cut 切断的意思，同时呢在后面加上 ing cutting， 后面有一个 edge edge 啊，它表示一个东西的边缘。但是啊这个词还有一个意思呢，作为名词表示这个刀的最锋利的这个部分哈，叫刀刃。那么如果说一个东西具有非常厉害的切开的这么一个功效，这么一个功能的话呢，那么它表示说它能够非常凶猛的哈进入到一个市场，表示这个东西呢非常具有竞争力。所以呢合到一起 cutting edge 就可以表示尖端的，后面加上 technology。接下来我们将了解一些大家非常熟知的一些车的一些英文的叫法。首先大众的这个电动 SUV， 现代的叫氢燃料的电池汽车，还有一个叫 Arrow Mobile 的飞行汽车，沃尔沃的新能源 SUV， 宝马的自动驾驶测试，以及呢特斯拉的 Model 3哈，将在展厅中呢展出。这一段里面我们将学到很多哈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车的品牌。首先看一下大众哈 ,VW, 它的全称呢是 Volkswagen, 因为在德语里面这个 Volks 啊，注意一下这个 V 啊，它的发音呢是 F 音哈 ,Volkswagen, 它表示人民的意思 ,people,Wagen 呢是车 ,Volkswagen 这个词德语呢翻译成英语呢是 people's car, 翻译成中文呢是大众。那么它是电动的 SUV, 叫 electric SUV。接下来是现代的氢燃料电池汽车，现代哈这个车非常的普及，但是这个英文怎么来念，不同的国家念法还不太一样。Peter 老师给大家推荐一种念法，叫 Hyundai 啊 ，Hyundai。然后呢 ，Hyundai's hydrogen fuel cell car 哈，这里面有一个。 兴这个词哈，大家呢如果觉得太难，可以呢先放到一边。但是呢，这个现代这个词哈，大家呢熟悉一下，了解一下，因为以后呢跟外国朋友聊起现代这个车的话，那么这个词呢，希望大家能够有所了解。Hyundai 后面是 fuel cell car， 然后呢 aeromobile 飞行汽车哈，这个词呢不难 ，flying car。接下来看一下沃尔沃的新能源 SUV， 那么沃尔沃它是一个瑞典语，它是 Volvo's New Energy SUV。 那么沃尔沃呢，它在瑞典语里面表示车轮滚滚的意思啊，这个车轮不停的往前前进叫 Volvo， 哎，也非常的形象 Volvo 哈，车轮不停的往前走。 New Energy SUV， BMW's Automatic Drive Test， 以及呢宝马的自动驾驶测试的汽车，以及呢特斯拉的 Model 3 Tesla's Model 3 will be on display in the hall。 所以说通过这一段呢，我们学到了一些车的一些名称哈，希望大家能够了解。那么看一下这个三号和四号厅哈，他们呢有一个非常啊跟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叫做人工智能哈，机器人等等 ,3D 打印等等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340多家公司呢，将带来人工智能、机器人、3D 打印、节能环保设备、航空航天技术和设备等。More than 340 companies from 35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ll bring 哎，带来哈，这个词非常的简单啊，但是呢也非常的地道的一个词啊，希望同学们记下来 bring， 他们将带来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哎，这个词我们已经讲过无数遍了。 Robots 机器人， 3D printing 3D 打印，Energy conservation 节能环保， Energy 我们学过， conservation 表示一个保护哈，保存保留， conservation conservation。 那么这个词呢往往会出现在环保啊一些比如说跟环保相关的一些科技的话题当中会用到这个词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quipment环境保护的这些设备， and aviation 这个词我们讲过， aerospace 航空航天， and 以及其他的一些 equipment。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博览会最大的两个家伙啊，它的体积非常的庞大，最大的两个产品啊，一个呢是价值260万欧元德国的一个大机器，非常的大，价值也不菲哈，260万欧元，以及呢价值呢近2亿元的 AW189 直升机将在呢展览馆展出。 The Expo's Largest Products、哎、那么看一下这个展览会啊， Expo's Largest Products valued at 2.6 million euros 260万欧元 is a machine from German company and the AW189 helicopters直升飞机 helicopter H-E-L-I-C-O-P-T-E-R helicopter 直升飞机 valued nearly 200 million yuan 将近呢两亿元的这么一个直升飞机 will be exhibited in the hall。 接下来我们来到五号展厅的第一个 section 以及呢六号展厅的一个 section 哈，看看他们有哪些哈跟我们相关的一些产品。在4万平方米的展区哈，那么它的面积呢比我们刚才讲的一号和二号呢要大出一块，因为呢它需要呢比如说共用呢五号展厅和六号展厅的一部分，所以呢它的面积呢达到4万平方米。700多家哈参展商呢将带来家居用品、珠宝首饰、玩具、文化产品、护肤、美发、美容及个人护理用品以及呢礼品。此外呢一些商家还将发布新的产品，举办呢时装秀和化妆品展示等等。所以说这个五号和六号展厅跟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密切相关了，因为呢出现了跟我们相关的一些首饰啊、家具啊、还有呢玩具啊等等，还有呢跟美容相关的产品哈，应该呢受到很多女士的比如说这个青睐哈。好， at 40,000 square meter area 它的面积哈4万平方米 ，more than 700 exhibitors， 哎，表示了这个参加展会的这些商家 exhibitor。刚才呢，我们讲的 exhibit 是一个动词，表示说展出哈。那么后面加一个 or， 表示呢参加展会的这些公司啊，这些呢代理哈 exhibitor。Well, brain 后面出现了家居用品，用一个大的词就可以了，叫做 furniture。furniture 这个词我们讲过哈，家具哈 furniture， 以及呢我们说这个家居的用品，哎，家居用品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了，包括我们屋子里面哈很多的那些小的玩意儿哈，都可以用这个 houseware 来翻译。那么 house 这个词家的后面加一个 ware， W-A-R-E 表示呢家里面的那些小玩意儿。接下来看一下珠宝和首饰，珠宝叫 jewelryJewelry, J-E-W-E-L-R-Y, Jewelry。 那我们知道呢，这个 Jewelry 呢表示珠宝的一个总称，如果说只单独的哈每一个珠宝的话呢，我们用一个词叫 Jewel， 这个词把这个 R-Y 去掉啊，希望同学们记下来这两个词，因为呢在考试的时候呢可能会考这两个词的一个区分，很多同学啊把这两个词哈混淆了，因此啊，通过今天的节目，希望同学们能够区分开这个 jewelry 和这个 jewel 的区别，以及呢，像一些装饰的东西叫 ornament，O-R-N-A-M-E-N-T， ornaments， 玩具 toys，cultural products， 文化产品哈 ，cultural products，skincare 啊，我们叫做护肤哈 ，skin。皮肤的 care 保养哈，护肤 hair 我们说美发的 beauty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以及呢美容及个人护理用品啊，这里面翻译成英文呢叫 beauty 啊 ，beautiful 的名词也可以表示说美容的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个人护理哈，这些词都不难，合到一起呢表示个人护理 and gifts 以及呢一些礼品。Also on hands will be some exhibitors. 同时啊，我们将看到的呢是一些商家 exhibitor who will release. 哎，这个词同学们要记下哈 ，release, R-E-L-E-A-S-E， 它往往表示一个公司哈，一个厂家推出的一个新的产品。如果作为名词的话呢，它表示一个 products， 一个产品 new release。特别呢，比如说我们去。很早以前哈，这个音像店还比较普及的话呢，会看到新的 CD 啊或 DVD， 那么它有一个英文的一个 label， 一个标签叫做 new release， 最新出的这些大片哈叫 new release。 那么说在今天的这个语境当中，这个 release 作为一个动词表示说推出发布的意思， new products， hold fashion shows， 一些呢时装秀，以及的 make up，这里面这个 makeup 是一个名词，表示化妆品的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用法，因为化妆品还有一个呢叫 cosmetics， 但是呢这个词呢同学们记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那么我们可以用 make up， make M-A-K-E 后面加一个 up， make up 表示呢这个化妆品 products demonstrations。所以说啊，通过今天的介绍，同学们了解到博览会上的这个展品啊，可以说呢个个呢是都是高大上的，同学们如果有机会去上海的话呢，一定要去看一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This show features 30,000 square meters and more than 450 companies from more than 80 countries to show emerging technology, creative designs, culture and educationTourism, logistics service, and comprehensive service. 10 Fortune 500 companies from industries that include logistics, aviation, finance will have a booth in the area. The 30,000 square meter zone attracted 72 companies relating to automobile industry from 17 countries and region that will display their new cars and cutting-edge technology.Volkswagen electric SUV, Hyundai hydrogen fuel cell cars, Aero Mobile's flying cars, Volvo's new energy SUV, and BMW's automatic drive test, and Tesla Model 3 will be on display in the hall. More than 340 companies from 35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ll br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s, 3D printing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quipment, aviation and aerospace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The expo's largest product, valued at 2.6 million euros, is a machine from a German company, and the AW1A9 helicopters, valued nearly 200 million yuan, which will be exhibited in the hall.At the 40,000 square meter areas, more than 700 exhibitors will bring furniture, housewares, jewelries and ornaments, toys, cultural products, skincares, hair, beauty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and a gift. Also on hand will be some exhibitors who will release new products, hold fashion shows and makeup products demonstrations.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别让鸽子开巴士》的第一部分。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am Jason. 大家晚上好，我是 Jason 老师。Jason 老师要为大家推荐两本 Jason 老师非常非常喜欢的名家名作。这是由莫·威廉姆斯先生所写的《小鸽子的故事》。那 Today, Jason wants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Don't Let the Pigeon Drive the Bus.那别让小鸽子开巴士，这也是曾经获得过凯迪克图书大奖的故事书呢。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很久很久以前呢，小鸽子看到一辆巴士。你可知道，小鸽子的梦想啊，就是要做一名巴士司机。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有趣的故事吧。Hi, I'm the bus driver. Listen, I've got to leave for a little while. So can you watch things for me until I get back? Thanks. Oh, and remember. Hey, 大家好，我是一名巴士司机。听好了，我有事啊，要离开一小会儿。所以啊，你可以帮我看管我的巴士吗？直到我回来。非常非常感谢你。同时啊，请记住 Don't let the pigeon drive the bus. 请记住的就是别让鸽子开巴士。紧接着巴士司机就走开了。这个时候啊，来了一只小鸽子，它探头探脑的看着这儿看着那儿，结果它看到了一辆巴士。猜猜它会说什么呢？I thought he'd never leave. Hey, 我还以为呀，他不会走呢。嘿嘿，巴士司机终于走开了。紧接着，小鸽子就想啊想啊，他想做什么呢？ Hey, can I drive the bus? 哦，原来小鸽子啊是想请求大家，他想问大家，我能开巴士吗？别忘了，巴士司机是怎么说的？Don't let the pigeon drive the bus. 对了，别让鸽子开巴士啊。所以当小鸽子问你 Can I drive the bus? 我能开巴士吗？你的回答是 yes 还是 no 呢？对了， no. OK, 好了，紧接着呀，小鸽子祈求到说 Please, 求你了，求求你让我开巴士吧。I'll be careful. 我会很小心的，好吗？I'll be careful. So, can I drive the bus? 所以我可以开巴士吗？ Yes or no? 当然是不行了。I know what. I'll just steer. 我心里有数，就是这样，把着方向盘就可以开咯。My cousin Harry drives a bus almost every day.你知道啊，我的表兄弟 Harry, 他可以呀、几乎每天都开巴士呢，他可厉害了。True story, 这是真事儿，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呀、你看我的表兄弟 Harry 都可以开，所以我也可以开。So, can I drive the bus? 我可以开巴士吗？ Yes or no?No, 肯定不行啊。别忘了，巴士司机告诉的是 Don't let the pigeon drive the bus. 快看呢，小鸽子有一点生气了。紧接着呢，他假装自己正在开巴士。他说道

about tomorrow and the rest of our lives. Till the end of all time, I'm gonna stand by your side. You holding on my heart, yours, precious gift of love. I'm thankful for you every day. I'm crazy over you. Tell me,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Falling head right over heels. Lose my mind. Baby.